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像是想法，我不是什么专家，也不是什么玩家，但可以听听我的话。 给你多多的鱼丸，穿我儿又麻又辣，别觉得自己老灵，因为他可能比你还要精明，就醒他比你还多清，看谁能喝四手啤酒，一口前骗子说了你发傻，别以为自己很牛， 必须自己去瞧瞧，会让你眉花眼笑，晕的迷的烂的就是爱爱爱。姑娘最美丽 Chinese lady so pretty、yeah、咋地呀、啊、没有人能跟你比 Chinese lady 我爱你我爱你、yeah、我真的爱你啊。你的秘密要和你分享些想法、yeah, yeah、我不是什么专家，也不是什么玩家，但可以听听我的话。 不乖他就给你下个蛊，他练练却很可爱，就听他柔柔的说话，连钢铁似的老子我都要被他融化，小心你被他的骂起，他点了你看看阿宋呢，他见的细面可能比你更多，你心里不要很虚浮， 去悄悄会让你眉花眼笑，晕的迷的烂的就是爱爱爱耶耶。 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文永贵，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，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，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。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，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、护好院、看好门，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。